瑞达手打机长，天下众为武林盟友，在下金面罗汉瑞达，我来到英雄练武大会上是想以武会友啊。武林当中现在人才辈出啊，后起之秀很多，我想请李探月到台上跟贫僧走上两趟。哗，请谁？李探月？哪个李探月啊？这和尚啊对俗家人的尊称谭月，实际他是叫的李白。李白就站起来了，哎呦，大伙一看，这不李白吗？就那位，哎，这小伙子怎么的？这小伙子功夫好啊，好，好也打不过金面罗汉呢。李白稳步到的台上，瑞达一笑，李白，咱们就不说旁的了，既然你我有言在先，咱们就动手吧。你看这瑞达还真不错，没当着众人面说我们俩打赌了啊，他们那有一伙儿晚上我们这偷香炉去了啊，让我们给抓住了啊，我跟李白说了，李白要败喽，他趴地给我磕头请罪啊，如果我要是败了，我把那偷香炉那贼放喽。为啥我跟李白较劲儿呢？因为李白当初把我徒弟给扫了，人家和尚没说这乱七八糟的，外人你看不出来，这心中有就行了，就说明人家这瑞达说他是好人坏人呢。嗨，在武林当中啊，恩怨情仇无论好坏都是各为其事，各为其利，各为其主，各为其行。万圣堂当年是保了李世民，那可以说是皇家的御用保镖。李世民后来当了皇上，对万圣堂那可以说做到了感恩啊，仁慈义尽的。那么昆仑派保的是李建成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，是不是？李建成被杀了，昆仑派后来一代一代的保护李家的后人，到了燕飞来这一代就把李白给教会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呀，这玩意儿没法说。瑞达虽说万圣堂的三堂主，人家是德高望重的高僧，这人有心机，所以用不着说乱七八糟的。是你到这份儿的，他不光是武功高，那人品也是很不错的，起码即便是伪装的，人家伪装的也好，就像有那些慈善家似的，是吧？有真慈善，人拿出钱来，拿出多少钱来，黑不提白不提的，默默无闻的做慈善。有那样的，拿个三块两块的，哎呦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报纸啊，电台呀、啊，好家伙，那是假慈善家，知道吧？那是沽名钓誉，那干什么？那就是买个名，明白吧？那假慈善那也没用。那么瑞达在这方面，咱又说回来了，人品也不错，但是有心机。他也没问李白啊，你是谁的徒弟，哪个门户，都没问。高僧，请。谭曰：“还是你先来吧。”他说：“你先来的意思是，我不能先动手，毕竟年岁辈分在这儿呢。怎么论你李白都应该是个晚辈。”李白，苍凉一声，大宝剑就拉出来。他这剑一出来呀、啊，瑞达就是一愣：“哦，你这口剑叫九天银河日月星。”哎呀，李白心里头机灵一下，怎么说呢，跟师傅燕飞来学艺这么长时间，没人认出李白这口剑来，只有五指南知道，因为五指南是蜀家吴家剑嘛，人家是造剑的，他认识，因为这口剑也是出于吴家门，老吴家的剑。后来这口剑到了李建成的手中，这是太子剑，四尺长， 谁认识啊？啊，谁认识这个？一上来，人家和尚就认出来了，你这叫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。高僧，言对了。嗯，瑞达也没往下问别的，说这剑怎么到你手了？因为这帝王之气，没问，请。李白一点头，今儿个就今儿个了。你可知道吗？这刀枪可无眼呐、啊，啊！所以李白呀、啊，非常小心呐、啊，跟这么大和尚动手。这和尚要沾上你，轻沾你是重伤；重沾上你，那你就是死亡。你别看人家和尚没拿兵刃，那对掌比你兵刃还厉害呢。就见李白第一招使的是秦皇暗宝剑，喝怒震神威。然后双手一捧剑，来了个一剑登高楼，悠悠速出。这剑刷就过去了。说你说这不都李白那些诗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前文书不说了吗？李白那个剑谱啊，就隐藏在他那诗词歌赋里边。那么目前啊，李白共计有1010首诗词歌赋，那么这1010首每首诗里边的剑字共计出现了118次，那么这个剑字是分布在106首诗中。你要是把这些诗句都找出来，那就是李白的无极剑谱。所以他那个诗里边涉及到剑的那个，那都是剑的套路。那么第二招一过去之后，紧接着那么李白这个剑花一挽，来了一个秋霜千玉剑，落日明珠袍。就三招，和尚往后一退，这三招大和尚全躲过去了。往后一退，他问了这么一句话，又把李白吓一跳。我问你，昆仑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剑客，叫无极剑客，燕影燕飞来，是你什么人呢？哎呀，就三招就认出来了，你是谁的徒弟？这套剑路子啊，就剑招是谁的？李白看了一眼瑞达，高僧，我素儿座说，那是我的授业恩师。哦，好，请。第四招瑞达不让了。还不近前，探手一掌，李白和这瑞达可就抽身扯步打起来了。李白呀、啊，到十了招的时候，那是竭尽全力呀、啊，鼻挖鬓角，全是汗。说白了吧，李白把12分的力气全拿出。可就见那大和尚是游刃有余，哎，很从容。和李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李白把这无极剑法玩绝了，那是上下翻飞。但有一点，打了1个多时辰，搁现在这个钟点计算，就2钟头了。李白这个剑没沾到和尚身上，和尚也没沾到李白一点儿。但和尚大伙儿都看出来了，只要是行家就看出来了， 和尚拿出来了八九分的劲儿，李白是全力十二分。一个时辰一过，就见大和尚已飘身，弥陀佛。李白啊，今天天色不早，我呀还得回去备课，明天再战。说完这句话走了。外边怎么看啊，方才俩人打的时候打个平手呗，那就算平手啊。和尚打这儿不打了，告诉明天再打。李白浑身是汗呐，哎，怎么事儿？和尚不打了呢？那你不打明天打再接着打吧。又台上下来了，可这底下是掌声雷动啊。你李白跟谁交手了？你跟着是赤足塔连台金面罗汉瑞达呀。众人等回去，就即便这样给李白清了个功，可大伙儿就琢磨呀，赵石说瑞达完全可胜李白，有很多招，李白啊露出好多破绽，和尚都没把那破绽给堵上，就没给挑出来，就让过去了。这怎么事儿？什么原因？说李白这个剑无极剑使得不错，对啊，那怎么打不过和尚？这里得说，如果要燕影燕飞来，这个剑要到燕影手里头那就不一样了。李白毕竟年轻啊，这个经验阅历可了不得啊。第二个反应，战场上就是反应，还是有些运用不足之处。但是和尚呢没去找这些破绽，第二天又打上了，上午打了一次，下午又打了一次，三战瑞达。第二天瑞达又走了，说明天再战。第三天又打了两次，哎呦，这几次交手瑞达都是打到好像不是那么太尽兴就走，这大伙可纳着闷儿了，怎么事儿？这是这打了好天了，这和尚赵师说早就应该把李白摁倒在地，可就没有把李白如何。那么这事儿大伙都是议论纷纷。晚上哎，吃完饭了，一股烟无奈呀，嘬着牙花子，我说这怎么事儿呢？这和尚啊，啊，这不赢我师叔，就这么老斗似的，啊，这师叔这玩了命是这么整，这什么毛病？这和尚有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招呢？这是怎么的？啊，这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？李白也是百思不解，李白早就知道了，自己早就应该败。但和尚没让自己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李白有时候打打就感觉自己都是强弩之末，再看人家和尚嘴角带着笑，很轻松。但是和尚瑞达在第三天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李白，你让僧人我感觉到很兴奋，你将来必成上乘之剑客，就是你呀、啊，跟我打，我觉得你真行啊！啊，别看你现在年轻，兴许经验阅历不足，打不过我，但你将来一定能成上乘之剑客的，高于我。就你现在这个身份，跟我打，僧人我没感觉到低。这是对李白一个极大的夸奖。李白挠脑袋，这打好几天了，和尚该赢不赢什么意思？半夜的时候外边敲窗户，棒棒棒，李白咕噜就起来，谁？我。李白来来来，李白又打屋里出来了，一看一道黑影就在那房上，他扎背膀腾空就追下来了，前边的黑影啊晃了晃荡，好像就是喝多了似的， 脚跟还不稳，不稳是不稳呢，可在房上飞呀，来回呀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。李白在后边追，一直追到成都北城关这儿，有一片松林，边上一小破庙，都断壁残垣了。这月亮是非常的亮，这人跑到这儿不跑了，有块石头坐那儿呢，一探手，在这怀里摸出一大酒葫芦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喝了一大口。李白来到，切切想，谁呀？深更半夜把我引到这儿来了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到的切切一看，哎呀，双膝点地跪倒啊！谁呀？李白的师叔万杯盏，这昆仑派的三掌柜的，三派长啊，昆仑派这个大爷不是司马如尘吗？那么二爷就是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，三爷就是这位醉卧乾坤湖中日月醉剑客万杯盏，他的醉拳醉剑是天下一绝。这人跟李白在戴天山见过呀，试过李白。李白对自己这师叔很有印象，跪下帮帮磕头带响，师叔您怎么来了？李白呀，我要再不来呀，麻烦喽。怎么了师叔？你这点东西都让偷去了。啊，师叔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太白呀，这么大一个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塔，跟你个小小李太白动手啊？怎么打了这么多天呢？怎么他就不赢，他就不败啊？我告诉你，就包括我，你师叔我万杯盏跟瑞达动手都不敢说赢。你知道他身份多高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他心机有多深吗？不知道。你知他有多损吗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他跟你交手就是套你师父的无极剑法。啊！李白一听眼珠瞪起来了，师叔这怎么事儿？怎么事儿？这万杯盏一说呀，把李白真吓了一跳。这个瑞达呀，这个和尚城府是极深的，他跟谁交手也不问对方你师父是谁，但是一交手他就知道你跟谁学的，他是博览群书，严禁天下不学。那么这个瑞达对这个无极剑客燕飞来的无极剑那是非常感兴趣，总想弯的招啊，变了法的，想把这套剑谱得来。几十年了，他光看过两次，哎，就一两次，也没得过这个无极剑谱。但是他知道什么叫无极剑，所以那天在台上跟李白一伸手，和尚就一惊，说你是燕飞来的徒弟吗？李白点头了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瑞达脑海当中形成，我跟你交手，小子，咱俩慢慢打。交战一次回去，瑞达就把交战李白出手的一些招数给记录下来了，说白了就是套招呢。这是武林当中一种手段呢，我不用跟你学，我跟你打就能把你的招数由头到尾给你套明白了，然后就能把这套剑谱给捋出来。李白等人不知道，但万杯盏这级的人物能不明白？所以万杯盏一想，不能不告诉孩子了，因为他暗处看好几天了，我再不告诉他呀，我二师兄这点剑谱都让瑞达给得去了，然后这小子打磨打磨练吧练吧再掉头对付我们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所以万杯盏出来了，李白明天上台，师叔教你一招，你一定要让这个瑞达是身败名裂。

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，这个成都府金面罗汉瑞达和着李白在这个擂台上打了好几天了。这瑞达高兴的和尚乐坏了，怎么说呢，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，这瑞达那是个武术大家，这一辈子他是酷爱武学，他要把全国武林当中的武学一些绝技全掌握到手。他早对这个无极剑客燕飞来的无极剑法早已倾慕已久，煞费苦心的琢磨怎么能把燕飞来他的无极剑法得到手，可没那个机会。即便你跟燕老道交手，你也得不来几招。为啥？那燕老道是一般的人吗？啊，哎，这次在成都府碰上了李白，这一交手瑞达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是燕飞来的无极剑吗？他就问了一句，燕影是你师父吗？是什么人？李白点头承认了。嘿，瑞达呀心花怒放，碰上燕影的徒弟了，这套无极剑我得定了。这就开始交手。为啥瑞达不赢啊？哎呀，他是用自己的武功领着李白走，李白哪见过这个，说李白这个无极剑法纯正不，太纯正了。说那为啥这么好的剑法杀不了瑞达吗？杀不了，一，李白年轻，经验阅历不丰富；二，他驾驭这套剑法还没到登峰造极的火候呢。要想驾驭这套剑法，你的内力经验，另外得随机应变，方方面面呢，那得靠年头。所以当李白和瑞达一交手，瑞达仅拿出几层的功力领着李白走，和尚就是想得这套剑谱，打一个多时辰不打了，说明天再战。和尚赶紧回到大罗寺干什么呢？就把这一个时辰之内跟李白交手啊，这个招数都闭眼睛琢磨，然后赶紧画下来李白是怎么个步伐，这剑给哪儿绕下来的。这头一天呢就套了十了多招啊，第二天第三天，哎呀，和尚高兴，现在少说七八十招我已经得到手了，照这样打下去不出几天这一套剑法全出来了。李白不明白，可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。这两天李白的亲师叔万杯盏老头始终在台下，那么第二天一交手的时候万杯盏就明白了，哦，瑞达想套剑谱啊，武林当中有的是这么干的，那些大家名家想得你这东西是吧，哎，那就是跟你交手，那就学厨师也是这样是吧，这饭馆子你要想学这个厨师这手绝活，你不用特意跟他说学，你就在厨房里给他摘菜啊，打下手，用目光偷着溜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他学来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这个瑞达的一举一动没有瞒得过万杯盏老头，一想再让你打两天啊，我也得想想怎么让李白把瑞达击败，那不是容易事儿，金面罗汉的那是。哎呀，万杯盏在台底下找瑞达的破绽，他也暗中挑大拇哥呀，这金面罗汉瑞达真是个高人， 别看拿出七八层的功力，没有破绽可言。万眉斩也琢磨，老剑客也心里焦急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么没完没了的打下去，早晚我二哥这套无极剑也得丢了，在李白的手中丢了。喝，哎，喝，喝酒能找到灵感。哎呀，这灵感来了，所以这今天晚上就把李白叫到这儿来。李白先给师叔磕头，随后万杯盏把话说明白了。李白大吃一惊，原来这个瑞达是偷我的剑谱啊！师叔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通过苦思冥想，煞费苦心，想了一招啊，咱们给他来个移花接木。移花接木，对，我二师兄，也就你师父，创的这套无极剑，那是集各家剑派的精华弄到一起来，它是刚柔并济。那么师叔我呢，创造了一套醉剑，我教给你一套醉剑法，三十六式醉剑。以你现在功力，哎，不出一个时辰你就能学会了，然后慢慢摸索，慢慢练，明白吗？先把这个招式架势学会了。万杯染呢，李白的亲师叔，毫不保留的把自己三十六式醉剑交给李白，李白心花怒放。本来李白就好喝酒，现在李白这每天都得喝点儿啊，每天都得饮点儿，饮完之后就作诗练剑。不过这个无极剑呢，他师父告诉他了，你练剑的时候不许喝酒。所以李白有时候就琢磨，怎么能找一个能喝的这么一个剑谱的，是吧？哎，边喝边练，那多有意思。今天来了，他师叔这条醉剑还是非喝不可。嘿，这个招式很有意思啊，里里歪斜的，前抢后倒的，哎呦，这个人整个就像醉了一样练这剑。但是这个剑里边是包藏的杀机呀、啊。李白呀、啊，三十六式学会了吗？师叔，初步掌握了，日后慢慢打磨啊，别着急。现在我教给你一招能击败瑞达的，就一招，这招的名字叫抛剑掌。抛剑掌，对，就是你跟瑞达交手之时，记住，在没使这招之前，你还使你的那些无极剑法，不要使醉剑里的任何招数。就是你想击败他们，提前使了招，你要加紧进攻。以快字见长，就啪啪啪啪啪啪，加快剑法。那么领不丁的，你把你掌中这口大宝剑，你扔给他。正打打的时候，李白一撒手，把自己的兵刃扔给瑞达。和尚必然吃惊，他的第一条件反射就是得用手接这剑，只要他用手一接，你左手去扣他的腕子，右手这个掌就在你这剑底下打到他的前胸上。然后瑞达是噔噔往后一退的时候，你顺势把剑再夺回来。这招剑叫抛剑掌，就是抛剑亮掌。这就是把三十六式醉剑当中的一招加到了无极剑里边。哎呀，李白呀，睁大了眼珠子，又给他师叔鞠了一躬，感谢师叔啊。李白呀、啊、心里都捏了把汗， 这要是打不败瑞达，我这套剑法啊，我师父教给我十年的剑谱要让瑞达得去，那我成了罪人了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师父？现在他师叔给他来这么一招，这招太绝了，常人想不到。啪啪啪啪啪啪，要使这招之前一顿猛攻，然后领不丁的趁其不备，就在你眼前把这剑啪就扔给你，谁都得接呀。一看，哎呦，这怎么的？你精神病啊？啊，吃饱撑的，你还是这后脑勺让砖头子给拍了？怎么打打仗把兵刃扔过来了？谁都得接。哎，只要瑞达一接，李白那右手就在那剑底下，我扔给你之后，随手你一接，我这掌就奔你前胸下去，一掌打到你前胸上，你往后一闪，我这左手顺势再把剑夺回来，完璧归赵。就这么一招，叫抛剑掌。哎呀，李白呀，那就不用跟师叔说客套话了，当场爷俩又演习了一遍。万杯盏点点头，行了，孩子回去吧，好好休息，明天对付瑞达啊，不要过于兴奋，因为你有这招绝技了，是不是啊？还要跟平常一样，像金面罗汉这样的武术大家，你一个眼神都逃脱不了他的目光，他就会猜测你，你这一看我这有绝招了，我上去来咱来整啊，兴奋了，你这一兴奋，瑞达就该加小心了。武术家打的不光是技巧，搏击的技巧，心理战也是一方面的，知道吧？这心理战可了不得。要说那泰森跟霍利菲尔德俩人拳击，为啥泰森要咬他呢？咬那霍利菲尔德，他心理素质不行啊！啊，因为霍利菲尔德个儿大，是不是啊？一整就抱住你，一整就把你抱住，不让你贴身近战，把泰森整的心理素质没了，康昌咬了一口啊，这叫一咬解气啊！怎么的，我整不了你，我打不着你，所以我就咬你。哎，咱们闲言少叙吧。那么万杯盏告诉李白一定要稳住心态，就这样爷俩分手了。李白回来了，简短结说。第二天，现在成都府啊热闹，自打瑞达和李白一伸上手，这来的人就更多了。不过大家也都纳闷啊，说为啥瑞达能赢而不赢呢？百思不解。那么今天瑞达上台格外精神。 弥陀佛，李白来请。 这打好几天了，瑞达想啊，今天我再跟你打，我再得你个十招八式的，等我把这些东西跟你比划完了啊，我回去把这套剑谱捋出来，我潜心研究之后，我要跟你雁影决战。苍凉，李白大步剑拉出来，二人插招换式，这个边打的时候，里边边琢磨。万杯盏呢，昨天晚上告诉他了，李白，你别上去就使那绝招，一定要打到最后，就每天都是打一个时辰，是吧？你眼看着要完事的时候，这时候瑞达的心呢也都放松了，所以突然使出必能胜他。所以李白是尽量的把时间拉长啊。现在这台底下啊，大伙有的为李白挑大拇哥，有的替瑞达挑大拇哥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瑞达的武功是真棒， 李白这胆儿也是真大，别看剑法精妙，怎奈得驾驭力还比较薄弱。这样接近一个时辰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李白这个剑招加快了，瑞达一想怎么事儿，突然加快了，哦，可能他这个剑谱里边就有这个环节，剑招拆招，剑势拆势，和尚闪斩腾挪，挨帮挤靠，李白使了十多招，这剑啪啪啪如暴风骤雨一样拧不丁的，李白一转身，和尚也转过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李白把这剑扔向了瑞达，和尚连反应都没有反应啊，伸手就接着剑，因为这个时间太短，速度太快，是吧？这就是一种反应，自然反应。他伸手一接着剑，瑞达这脸腾就红了，完了！马上和尚就明白了，自己吃亏了，那也不赶趟了。李白把剑扔给他，瑞达一接，李白这个左手可就出去了，削转周身，气压丹田，里走阴阳，外走八卦，运缓气功、吊气功、打金刚、倒坠功，这气功运到掌心劳宫穴，李白这掌可卯足了劲，狠狠的就推出去了，心中暗想，要没有我师叔啊，嗯，我这套剑谱啊就让你给偷去了。一想到这儿，李白是咬牙的使劲儿，他又想起来，你说你这么大和尚，你偷我的剑谱是不是？要不是我师叔点破了，我李白胡了八肚的，我怎对得起师父？咦，李白又想起来，你教那徒弟贺天川，我为啥扫他啊？好家伙，你这和尚暗藏杀机呀，你你城府这么深，你是武林祸害。嘿，李白使劲又想起来了，你们万圣堂当年啊追杀我的祖上，要不是我师父保护我们李家，我们早已经死在他乡。哎呀，这李白又想起来，这行了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那这一掌代表的仇恨，代表的这个发泄、愤怒、阶级斗争，什么都代表了。这掌打在了瑞达前胸上，这掌一打到瑞达前胸上的时候，李白的左手往前一探，啪，就拉住了自己的剑，就抓住了。抓住了剑堂都，又在和尚手里头把剑又拿回去了。嘿呦，这瑞达那个气呀，小子你啊，你扔给我，我这一接挨一掌，你又把它拿回去了，你说我这亏吃的啊？这挨一掌我得口宝剑也行，啥也没有啊，啪嚓这么一掌，李白真使足了劲了，打在和尚前胸上。这掌一打上和尚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那可是瑞达呀，他要不是用手扶一下台板，他就一屁股墩坐那儿了，就得说反应极快，用手微微一扶这台板，他站住了，倒退十的步，扎住身形，弥陀佛，弥陀佛佛，不是动静，说受伤呗，受了些内伤，但不至于吐血，和尚的功夫好，但这人可丢大了，今天虽说没栽到这台上，没躺下，那自己在武林当中这杆大旗就是折了，就是躺下了。他瞪眼睛看着李白， 李白是一躬倒立给瑞达鞠了一躬，告诉晚辈承让，嘿，就你让我了，让我赢了，给你鞠一躬就是给你赔礼了。李白也知道啊，那人这一辈子在武行当中练出个名，那那么容易吗？啊，这杆大旗咔嚓让李白给撅到这儿了，整个这个英雄大会上是鸦雀无声，谁都不言语，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，瞪大眼珠看台上。因为这个事情发展的让人意想不到，和尚看着李白点点头，老衲瑞达行走江湖一生啊，今日没想到在成都府遇上你李太白，可叹老大一生江湖无数春秋，人送其外号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，我愧对武林同行太爱。李白那意思，人家给我外号金面罗汉，那罗汉是最高的了，这和尚要练武要练到罗汉那级别的那是最高的，老道练到金仙是最高的，我愧对这些人呐。哎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李白这个脸面我一定找回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，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着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千年随梦流走，一